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下午3:30，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排到接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咧系有啲车龙噶，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现时旺角仔益街一带是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彩虹村。在新界区方面，普通道来回方向近天后庙一段仍然都是挤塞，龙尾分别排到过去惠民路回旋处和油站。跟住睇返呢一啲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道路工程，直到听朝嘅6:00，介乎北打街至到美利道之间嘅一段德富道中去湾仔方向呢需要暂时封闭。车辆呢请你改经遮打道同埋美利道前往金钟道。咁就係因为有紧急道路工程，直到听朝嘅6:00，介乎北打街至到美利道之间一段德富道中去湾仔方向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嘅车辆呢请你改经遮打道同埋美利道前往金钟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签好到尾，再签人人笑眯眯。冇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同客户嘅权责，协议有效期，以及地产代理对交易有冇利益冲突。客户有保障，又可以避免无谓争拗，自然人人笑眯眯啦。记得喺睇楼、租售楼宇或者放盘之前签订地产代理协议啦。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曾志豪，我觉得保卫家庭最重要就是时间，你要给多些时间陪伴你的家，你要用多些时间关心他们有什么需要，你要用时间来治疗他们的伤口的嘛。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丰收快活人的丰收家庭保卫队。 奋发时刻 DSE， 今集的嘉宾有 Shirley 沈欣怡。 大家好，我是 Shirley。 她原来是第一届 DSE 考生来的。 这位高材生由法律界走入娱乐圈，是不是真的事事都这么顺利的呢？ 我入娱乐圈之后，未必各样东西都是好像你所想这样，我觉得要学习等待，在等待的过程继续自我增值，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记得听实星期六晚8:00， 香港电台第二台奋发时刻 DSE， 时刻发奋，逆境自强。 余香凝，隔咗2年之后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冇唔同呢？ 感觉真係好唔同啊。点解？因为我觉得自己成熟咗好多啊。信唔信听下就知啦。Hello， 我係余香凝，想知道我同2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星期六下午2:00至4: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报一报时先啦，这个时间是2:09啊。 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3:30，而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生效嘅。 系咁啊，今日天晴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啊。咁啊呢排即系夜晚行山嘅时候都发现个天气好嘅， 系 因为有好多星星可以睇。 我见到你俾我张相都系好清喎。 系啊，我早两日仲见到流星添。 我 系啊，见到流星啊，跟住我个 friend 话有冇许愿啊？冇啊。见到哇流星啊！咦去咗边啊？ 讲完呢句之后，记得走 流星啊！诶去咗边啊？咁样咯、啊， 系唔常见噶嘛？喺香港夜晚行山， 都其实如果个天清同埋你 keep 住望住个天咧，我谂你每晚都可以见到一两粒嘅。 系 系啦， 但系呢两个条件都难啦、 啊。系啦，因为你首先个天清，同埋你首先成日 keep 住望住个天，所以呢两样嘢加埋先至有呢个条件嘅。基本上我谂我大部分我谂行五次都有一至两次系睇到嘅。 咁算几多嘅？ 算多嘅， 香港真系未見 過。但系今年系见得多嘅，今年。 啊 因为话可能关个疫情嘅问题咧，即系内地停咗工之后，嗰个叫做空气污染系相对地即系缓和咗之后，所以就个天系清咗， 即系啲厂冇咁多排放。 咁啊，所以寻日咧就唔系早两日啦，见到流星之后，寻日就行好运啦。寻日行咩好运咧？ 行咩好运啊？ 巴塞输8-2， 唉。 啊、 我都瞓咗冇睇啊！今朝巴塞赢几多 啊？我寻晚即做下嘢嘅时候瞌着咗，跟住瞓醒3:00，咦？巴塞输紧1-0，跟住之后开机睇嘅时候， 系、 追翻1-1啦，咁都合理啊？ 咁、okay、啊， 系咪先？ 好啦， 跟住咁我系一路 mix 住今日个剧，然后就一路睇住场波啦。咦？即你 mix 紧嘅时候，咦？点解又入波嘅？4-2啊！跟住再睇，咦？喂，6-2，最尾以为踢紧学界添， 好快嗰啲垃圾时间啦。 咁所以咧，寻晚系颇为高兴嘅，小弟即系巴塞输波啦。 我都冇乜感觉啦，冇乜感觉啦。 所以令到我寻晚发咗个美梦，你知唔知我寻晚发咗啲咩美梦啊？ 咩美梦咧？我想知。 我发梦同卡斯拿斯 selfie。我昨晚发梦咧，去一个好古怪嘅地方，咁就喺嗰度咧，系见到好多好出名嘅球星。 啊， 嗱，应该咁理解，喺个梦入边咧，我应该去咗皇马嗰度做 intern 嘅。 intern， 好啦，咁我唔知道西班牙文嘅 intern 系点读啦，总之我去咗嗰度做 intern， 咁啊做一啲类似球会工作嘅嘢，咁啊见到好多明星啦。咁然后呢有一下呢係卡路士嘅，我见到。 哇。 我发梦见到卡路士。喂，应该咁理解。应该咁理解。梦入面嚟家问返我个样系咪卡路士呢，我未必记得。 只要我感觉嗰个人系卡路士啦。 摩牙定感觉嘅、 啊。 多一样嘢嘅。 係。 佢背后嗰件衫系写住卡路士。咁我发梦见到卡路士啦。佢、卡路士话喂影相喽。佢拉咗我去同成班。皇马咁你每年佢哋咪要喺个球场嗰度咪坐喺度，然后有啲喺前面踎低嘅，咁然后有啲咪企后边话喂过嚟一齐影啊，卡路士好似阿 O 咁样，卡路士变到喂过嚟影啦， 肥仔， 咁我过去影啦，跟住影完之后咧，卡斯亚斯有嘢做咧，就行走咗啦，咁我喺个心入边好忐忑，哎呀死啦，好唔好过去搵佢 selfie 咧？咁呢个时候系咩人出现呢？ 又系其中一个元老级球员啊！ 呢个时候一丝数出现。喂，你快啲过去同佢影相啦，得一次机会嘅咋，即系类似咁样啦，个梦入边啦。咁、我就即系抱住个胆，即哎嚟啊，死啊死啊咁样。咁跟住之后就行过去啦。咁行到过去嘅时候咧，佢已经好似一个唔系，咁佢真系明星，唔系好似嘅，即系喺梦入边，佢已经系明星咁样，即系有啲球迷行过去同佢影相啦。咁啊影完之后，你好啊，可唔可以同你影张相啊？咁跟住之后佢话可以啊，跟住结果系面贴面 selfie。仲要玩埋嗰啲 WhatsApp 嗰啲 filter 喺度， 我突然之间谂起一个问题：两张相俾你拣，一生人只能够影一张，你会想影边张？面贴面 selfie， 卡斯拿斯，明日花。 唔系咁，明日花我影咗嘅， 我知道，因为我就记得你影过。即系如果你两张，我梗系明日花我都未影嘅。而家你有一个机会，只能够同佢哋两个其中一个人面贴面影一张 selfie， 你会拣？ 对唔住，我揀明日花。 你是一个男人。Test fail 系啊，对唔住 ，fail， 我拣明日花，所以嗰日真系任务完成，我谂啊嘛，系明日花系底线啲嘢， 系嘅，相对地，嗰种喜爱唔一样， 唔系，但系嗰唔系卡斯亚斯其实睇到一场波都 OK 嘅， 系， 不过冇啦，而家冇机会啦，但系寻晚就接连发咗呢啲好梦啦，咁当然啦，虽然而家系即叫做夏天嘅天气啦， 嗯， 但我寻晚喺个梦唔知点解点样，你知梦系冇得解释噶啦， 系， 跟住接住嘅时候咧，我就开始发咗其他古怪嘅梦啦，发咗咩梦咧？发咗喺呢个季节唔应该出现嘅梦，系应该上一个季节出现嘅。 是啲咩咧？ 呢个季节是夏天，上个季节是春天，大家自己谂下啦。 明日花。 随着太多的裂痕，谁无与谁不分？真理原是枯萎的根，试问如是世代。谁不怕受伤害？试问谁可等待？待于这树荫下，等不到那边盖，怎么可不理睬？怎会白过？试问如是世代，你可蜗居于谁拼出的未来？谁蒙蔽谁的眼？真相无奈不怎简单。试问如此世代，谁不怕受伤害？试问谁可等待？待于这树荫下，等不到那边改，怎么可不理睬？世代，你好。 拼出的未来。哦， 听过有啊 ，Candy 孙孙晓妍嘅呢一首派台歌《如诗》， 我第一次知佢中文名咯。 我知孙 Candy 孙 Candy 孙 系 孙晓妍啊。 好啦，准备出现咯，劲 啊！ 呢、 這个礼拜 不得了啊，嚟啊！唔系不得了剧场啊，系我哋个剧好不得了嘅。 我是你的后援会，暑假期间限定大长篇之被选中的波城与阿一寿零一。 唔系，我哋大长篇咧唔系呢首歌，应该系呢首先啱啊。 八月十五号晴天，上星期我哋喺索女岛征服咗口切炎琼仙子兽嘅身体，喺佢个裙袋嗰度攞咗两个好出名嘅神器。但系我呢排喺度谂紧一个好哲学性嘅问题，要解决问题，只要解决提出问题嗰个人，咁咪冇问题咯。换言之，只要我哋解决大方博士，咪唔使嘥时间每个礼拜搞十几个钟头喺度度剧本。谂点样打赢四大魔王咯？ 阿一阿一， 阿一寿，你话我死啦？博士份人好小气。 我最憎人喺我背后讲我坏话嘅。 咦，博士，今次你唔使打电话，我都听到你把声嘅。 唔通我识千里传音，又话你知嘅咩？被选中波胜噶，咁啱，我同你嘅谂法都系一样噶。不过呢，要解决嘅唔系我，而系嗰度黑光噶。只要翻翻去四个星期前，阻止嗰度黑光射落嚟噶，咁就可以拯救呢个世界噶。咁啱得咁巧，我早两日得闲冇嘢做噶，咁就喺我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DIY 自己整系列嗰度噶，自己整咗个时光机出嚟噶。而家就用超光速反地心模拟虫洞量子纳米传送技术噶，将个时光机传送去你度噶。 30小时内凭 SF18723888 到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广播大厦地下二号柜括弧大堂入口旁升降机，顺便智能柜领取大方博士邮件。 哇！好大部时光机啊！哎呀，寿，快啲啦，我哋要出发啦！ 一年前，台长个靓仔同我讲：阿波，你不如唔好叫阿波，你索性就叫水皮啦你。之后我谂得好清楚，我要话俾全世界嘅人都知，我阿波唔系水皮，我要揸时光机。 一年，我已经是时光机的专业驾驶员。这些就叫资质，很简单，即是时光机这样点飘啊，一入弯拉拉手掣，架时光机飙飙咁，咁就点啊，型啦。 个时光机咪好慢咯。 咦，睇你对蒙猪眼，你咪就系争这轮。咁你话啦，点飘啊？ 咁你咪踩进油门，过弯嘅时候唔好太慢。然后翻睇， 你咁样翻嘅时光机咪翻唔到嚟，你咪死啦！唉，不过算啦，我唔怪你。不如咁啦，我揸时光机，你帮我抹时光机，几有前途啊！嚟，出发啦！ 你想点啊？ 冷静啲。 睇住前面 咩啊？ 系咪咧？叫咗你冷静啲，而家因为你唔冷静，搞成咁啊！话咗可以翻到过噶啦，冇呃你啊！ 肠粉做咩啫？我够见到你呕好多肠粉出嚟啦，仲有烧卖添，你唔使话我知噶，我冇眼睇咩？诶，呢度唔似四个星期前、啊，呢度古灵精怪咁，我哋翻咗边度啊？ 神日鬼从金定，不死前朝多草来，太上殿始天尊亲临，五方之神盖世明显，此乃无 三眼仔啊，唔系绿色嗰只三眼仔、啊，系有只狗嗰个三眼仔啊！佢后面仲有哪吒同埋雷震子，睇嚟我哋翻咗去商朝嗌一首。 暴君率众要害人，哪吒不怕雷霆真， 点算啊？唔通我哋要同哪吒打过？ 美人，美人。美人，美人， 美人怪括弧帝王形态，古代人形精灵经常徘徊在酒池玉林里面，在日间它穿过重重的人群，寻找来自四方八面的美人，来到夜晚它不会执着过去的艳遇，亦唔会预知未来嘅邂逅，让美人代替敌人。佢系郑子成啊，唔系，佢系美人怪，又或者你可以叫佢做第三只魔王。绝招系美人之眼，利用瞳术将对方石化，化成美人嘅雕像。 阿一秀，千祈唔好望住佢对眼啊，佢会用幻术石化你噶。 美人，美人，猛击巧杀灵根。 阿一，阿一， 阿一手，虽然你把声又系冇变，但系你个样已经开始石化紧，变成一个美人咯，仲越嚟越似对面街嗰个噏噏子啊！点算啊？得翻我一个人系打唔低美人怪噶。 被选中嘅波声，你唔记得我啦？艾米哦， 系、哦。好似炎琼仙子兽俾咗个神器我，等我拎出嚟用先。 被选中嘅魔圣，诚意系用嚟保护你身体嘅神器，遇到危险就记得要拎出嚟用啊！燃烧你嘅小宇宙。 咦，套圣衣点解唔系我着嘅？着咗阿一秀你度嘅？诶，唔紧要啦，阿一秀，咁唯有燃烧你嗰个小宇宙啦。 阿一，阿一， 都知你唔识讲其他对白噶啦，等我帮你嗌个绝招出嚟啦。 骑马扬升佢，美人啊，美人。 明明不是我出招，还有我帮你叫个绝招名，搞到我的喉咙鬼死咁痛。你有威啊，得个三句对白，这个广播剧你最得闲了。 被选中的波星啊，我又收到最新的消息啊。这消息成日都我收到的。你和阿一秀不小心回去商朝啊，还要打赢美人怪的。不过我知道你们滞留在那里的呢。所以我找你中国特异功能总会，他们派了四十个学员一起发功的，当然有那个著名的大眼佬送你和阿一秀回来现代的，他们两点半新闻的时候就会发功的了，你们快点准备吧。 好啊博士，你等我讲完指定对白就走得的了。 就是这样，我和阿一秀就完成了四分三的任务了，希望下个星期六之前我们可以顺利回到2020年了。我觉得今集真的很好听啊，我想下一集一定会星期六之前 mix 一次的，是不是啊阿一秀？ 我哋要首先多谢郑子成大哥嘅， 有啲听众问系咪 look 翻之前佢嗰啲 VO？ 唔系，系特登揾佢录嘅， 编晒稿又同子成讲，我哋想揾你录 VO。 系啦，我同佢讲佢个角色定设定同埋个造型系点样， 同埋 highlight 咗佢啲对白， 系虽然佢得三句， 仲系一人，但唔同感情啊， 唔同感情啊， 大家听得出唔同感情、啊。 因为我同子成讲，你有冇睇过《宠物小精灵》？子成话 冇啊冇。 喂，因为入边咧啲比卡超嗰啲咧，全部都系嗌比卡比卡超。 所以你喺入边做美人怪咧， 就嗌美人， 你就嗌得美人美人嘅啫。佢话OK冇问题。佢话咁第一个嘅语气点啊？第一个语气你平时啲出场嘅语气。佢话OK美啊美人出到嚟。第二下你幻想自己出波动拳，即刻美啊美啊，系啦。第三下就系你死啦，美啊美啊。 好劲啊！ 我可以话俾人知，我哋渡过郑子成 VO 界嘅天王，我哋有份。 不得了啊！咁啊，亦都有听众话上星期游戏王好有 feel， 咁个星期圣斗士都有 feel 嘅。我哋都要多谢龙哥提供咗好多资料俾我哋嘅。 冇错。 咁睇下个礼拜我哋又会即系二次创作啲咩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呼吁第六届立法会全体议员重回议会，不必再有太多嘅争拗，齐心系抗疫。曾国卫喺一个电台节目话，经过今次因为疫情而要押后立法会选举，显示本港的选举制度和方法需要完善补足，未来一年将会研究不同的方法以应付突发情况。被问到曾经参与民主派初选的参选人能不能够申请取回经费，曾国卫话，有关所谓的初选，当局收到不少的投诉，包括指初选涉嫌操控和舞弊，有关部门正在检视，如果发现指控属实，会有适当行动。曾国卫又话，美国的制裁对他个人没有实质影响，因为他在美国没有资产，亦都没有往来，没有小朋友要去美国读书，亦都没有打算去美国，形容美方所谓制裁是自欺欺人，他本身一点感觉都没有。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认为，民主派议员有机会继续留在议会，若果拒绝是很奇怪，否则政府可以长驱直进，直捣黄龙。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认为，泛民立法会议员返回议会的机会很高，期望如果他们返回议会，应该帮手解决香港问题。油麻地咸美顿家休憩花园上个星期六，一名的男子被发现死亡的案件，两名男子被控谋杀罪，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法庭将案件押后至到今个月20日再讯，以待警方进行认人手续。两名被告冇申请保释，需要还押交由警方看管。24岁被告高盛元同埋25岁张兆雄都系报称无业。控罪指两人上个月7日在旺角砵兰街198号一楼谋杀男子陈志辉。今日是二战日本战败投降75周年，首相安倍晋三出席全国战活者追悼仪式并致辞，强调永不重复战争悲剧，日本会继续致力保持这个坚定承诺。安倍又说，将会在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下进一步发挥日方的作用，解决全球议题。他未有提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二战责任问题。另外，安倍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奉上祭祀费，未有到场参拜。部分国员就到靖国神社参拜，包括环境上小泉进次郎、总务上高市早苗等，是近4年来再次有国员在战败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亦都是安倍政府执政期间人数最多的一次。日王德仁就在出席纪念战争死者的活动的时候说，对国家在二战期间的历史深表悔意，祈求世界和平。他说衷心希望战争造成的创伤不再重演，又说希望国民团结，击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的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落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多车咗少少啦，车龙排到爱民村。沙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仍然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接近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咧，车龙亦都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在大围积运街，因为有水管更换工程，所有长度超过8米的车辆一律禁止由沙田岭路、下城门道和营运里之间的回旋处左转入去积运街，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了。今次因为有水管更换工程，所有长度超过8米的车辆一律禁止由沙田岭路、下城门道和营运里之间的回旋处左转入去积运街。可能你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系 Lisa Lion， 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嘅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课程也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今个星期呢，我哋要揾返嘅女神呢就係余香凝啦。咁佢第一次嚟嘅时候讲咗两年前啦 ,2018 年6月23号。咁到今日相隔两年之间。究竟佢有啲咩唔同，有啲咩改变呢，我哋即刻听一听啦。 今集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呢， 哎呀，我想你一间影相的时候 我又要坐在这里影了。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由 Jennifer 余香凝的。 Hello， 大家好。 是啊， 你都要坐在这里影。 你高啊嘛。 你高啊。 我都坐在这里影。 是啦，咁睇落我冇咁矮啊嘛。因为试过真的。 1.73米。都唔係好高啫， 都冇高嘅，同我一樣。但係如果話即係同男孩子出街啊，拍拖會唔會話即係都要唔著平唔著高踭鞋啊？ 其實咧，反而拍拖我冇所謂喎。我試過同一個矮過我嘅男仔一齊噶。 矮幾多啊？嗰、那個係 都5cm。 哇，好明顯嘅喎，男仔 明顯有半個頭到啦， 有啊。咁但係真係中意嘅時候，你會覺得佢好可愛啊。 佢有冇夾硬要即係又著嗰啲嗰啲自信踭啊，又剩啊？ 開始嘅時候有嘅，但係後屘我就其實不如算啦， 不如算啦，你都拉唔到㗎啦。 唔係啊，太辛苦啦，我著高踭鞋我都知道攰㗎嘛，咁我就同佢講，不如冇所謂啦，我唔介意。咁你不如穿回平底鞋或者穿拖鞋咁舒舒服服算啦。 咁我哋第一个部分咧，先嚟就叫第一印象嘅， 俾你估下我同波成边个系容易唔开心几日？ 容易唔开心，我觉得系 第一，点解咧？ 因为你个人个样好开心咯。 哦， 通常个样越开心嘅人咧，就系其实翻到屋企就越相反嘅。 而家笑完啦，翻到屋企， 今朝有人同我讲，你都系算啦，我同佢一样高咋。所以这个是你的观察所得啊，定是直觉呢？ 观察或者是其实有时自己都是的，有时我自己出到嚟俾人的感觉都好正面的时候，其实翻到去有时会觉得哇好攰啊。因为冇得拣啊嘛，即系有啲人咧好任性嘅，就会我中意黑面就黑面咁。但系通常你见到佢长期都系处于一个阳光状态嘅人，可能其实佢系觉得佢自己唔可以将呢一面暴露俾人睇。你嘅感觉就可能比较会有黑面嘅时候。 可能你啲皮肤黑， 即系我就唔似系会。即係咁多愁善感， 即係你唔似會收埋嘅人咯， 似係會放出嚟。係 啦，你似係會放出嚟嗰啲嚟。 好啊， 會鬧人。 好啦，真正嘅答案， 真正嘅答案，你係啱嘅。但係咧，有啲嘢錯咗，因為波勝咧，佢我都冇幾可見過佢黑面嘅。 嗯， 但佢純粹少咗條筋咯。嚇、啊，要發脾氣㗎。即系佢系嗰啲吓，会唔开心噶？即系佢系冇呢方面嘅条筋咯。 我好快会过滤咗一啲唔开心嘅嘢嘅。 咁如果俾人虾咧，俾人闹咧， 我唔会噶，我成日虾佢噶。 佢都好开心。 佢有时书包会多咗两支水拎翻屋企。 Miss 佢虾我啊，佢欺凌我啊。 我好容易谂到啲嘢好 worse 嘅。即系如果假设我一个人喺屋企咧，咁、我出门口嘅时候，我好几次都系落到地铁站嘅时候，唉、哎、死啦！屋企边个？个雪柜门有冇闩实？ 哦， 咁然后就特登翻屋企，然后系咁怼个雪柜门啦，怼，然后仲要数十秒，即系我个习惯嘅，数十秒确定自己真系闩实就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系闩实咗啦，咁我先至行咯。 你算唔算有强迫症？ 我系应该有强迫症，再加少少悲观，即系你会谂到，哎死咯，如果冇闩实嘅话咧，可能会爆炸啦个雪柜，咁我间屋就会烧咗啦，咁样咯。 成日咧，我会已经要知道听日好早起身，瞓咗上床之后谂下，唔系、哦，好似厕所都未闩，跟住又会起身搵下，跟住一瞓翻埋去之后又唔系、哦，好似电话未插电。好似未校闹钟，总之就会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好多次。 系啊，我真系最夸张系落到地铁站入咗闸之后，唔得，我要翻去再睇一睇、要确定锁好咗道门先至走咯。 但 Jennifer， 你因为系咪即系做嘢关系会令到你可能见人嘅时候，即系你都唔系嗰种会闹人啊，或者唔会黑面嘅咧？ 我唔知啊，由细到大我俾自己嘅规限就系咁咯，因为可能我系一个家姐啦，或者系屋企嘅家教问题，我都系觉得。总之要俾人觉得我乖，内里系点咧，心入边点样闹咧，都唔可以俾人知嘅。系啊，总之由细到大都系好双面人噶，我觉得。所以做演员咧系好开心嘅，即系就可以将我第二面拎出嚟啦。我中意讲粗口又得，打人又得。 但系个阴暗面大唔大咧？ 我觉得都劲噶。 系 啊，即系翻到屋企，如果得我一个，或者有时真系自己独处嘅时间咧，谂嘅嘢系都会好唔同咯。 你有冇试过一刻系爆咗个阴暗面出嚟？或者对住咩人你会爆到出嚟？ 对住咩人啊？对住屋企人。 系 啊，即系始终屋企人系最熟你噶嘛。对住妈咪啊，有时真系会唔小心讲咗啲好衰嘅嘢，或者系就黑面咯。 你黑面。个样系恐唔恐怖啊？你自己觉得？ 我谂系恐怖嘅。如果我真系要黑面嘅话，但系其实有时做嘢都会忍唔住噶，即系有时都会觉得哇，点解会咁样？点解做即系有时有啲人处理一啲问题会处理好耐都处理唔到嘅时候，我咧我觉得自觉系黑面咗噶啦，但系原来。第二啲人同我讲唔觉咯，即系我话死啦！头先我系咪黑咗面啊？佢话吓冇啊， 即系佢调翻转嗰啲嚟嘅，人哋系以为自己冇黑面啊，黑面咗，佢以为自己黑咗面，但系佢冇。 够钟翻嚟啦！ 喺电话旁边咧就系有余香莹嘅 ，Hi，Hello。 大家好， 听讲你而家叻咗好多、啊。 系啊，我而家黑咗面，我谂人哋会觉噶啦。 你而家试下， 你都睇唔到我个样。 唔系，咁声线上会唔会有改变啊？你试下好酷、好倔咁样同我讲嘢。 我唔讲嘢。唔系，我依家系会唔讲嘢咯。 我唔讲嘢就代表你嬲或者即有啲脾气咁样。 是啊，因为我份人平时都几 nice 嘅，即是唔系真系好点讲咧，我唔识点讲，总之我系想大家都开心啦，所以可能我就算朝头早做嘢啊，好眼瞓都好啊，我都会一定早晨早晨早晨，跟住啊食咗嘢未啊，即系希望可以同大家倾多啲偈咁样，费事咁静咁啦。咁但系如果我而家咧唔锯或者想表达不满咧，我就唔出声咯。 系 咁。我谂人哋应该会知啩，即系佢今日好似有啲唔同，不过可能佢哋都唔会知道。我好耐冇发过癫啦。 你对上一次真系发脾气系几大？ 对上一次咆哮，我谂系对住以前嘅男朋友，系因为好耐冇拍拖，所以好耐冇咆哮。 你讲到好似拍拖先至会咆哮咁样嘅你个， 咁系做咗啲咩激嬲你咧？ 咩啊？ 佢系做咗啲咩激嬲你？ 哦，即系你好想佢应你， 你明唔明啊？即系我系好想沟通嘅时候，但系对方唔出声嘅话咧，你系真系冇任何方法，你又已经又喊啦，喊就喊咗啦，或者你系咁叫佢，你可唔可以讲嘢？或者你可唔可以明白我讲紧啲乜嘢？或者你可唔可以同我倾下？但佢一路都系唔出声，跟住你就会突然之间有个位，你可唔可以讲嘢啊？然后对方都系好冷静咁望住你。你睇下，你咪咁咯。 咁你嗰下点应咧？佢咁样应你系咯， 系咯。 冇啊！我话我系啊，我咪咁咯。又话你唔讲嘢啊？ 再还拖。 但系好攰噶咁样，所以唔系我谂都系。唔夾咯，大家性格唔夾先會咁嘅。如果好夾嘅話，應該係真係會溝通嘅。 你好唔得人哋唔聽你講嘢嘅。 我 佢嗰個深呼吸，好好好。 我唔得人哋，佢唔可以完全唔聽咯，即係佢聽完可以俾反應。哎，我都唔知啊，你咁樣問，我唔得人哋走咯，可以咁講咯。 嗯、 哇，走是最嬲的，虽然我都会成日走先， 为免人哋 走先过我就会嬲咯。 为免人哋走，所以自己走 先。我想知道在边啲位置你是有那个叫做我呢、這个你一定要听我讲，有冇边啲位置你是有呢个嘅即己见系执着嘅咧？ 真的觉得自己啱的时候，是不是很难捉摸呢个位置？唔系，我会问晒所有朋友意见嘅，而我相信我啲朋友都唔系嗰啲好 阿谀奉承、 大帮朋友嘅人，系啊，即系我有问啲比较成熟，所有人嘅意见都系觉得真系呢个人有问题，或者咁样做有问题，咁我都继续去讲，而好好地讲完之后，都系冇反应嘅，咁、就会再发大啲脾气啦。 我都会咁做嘅，我都会，即系我有时我同啲人嗌交，即系无论系同女朋友好，同 friend 都，我都会问波成，咁我系咪应该要企佢嗰个位咧？即系我有时会咁样问噶嘛，但我未必系认同咁嘅。 对上一次有咁样嘅事就系、是，唉，算啦，唔好讲。 但系我想知道你咩星座嘅？ 巨蟹。诶、 欸，就呢排生日系嘛？ 系啊，啱啱生咗啦。 哦，生日快乐！ 生日快 乐！ 好 冇 心啊，两个。 唔系，我见到你嗰啲相嘅，我见到有你两个姐妹同你庆祝嘅，见到。 系啊，佢哋两个就系经常，唔系、哦，反而佢哋两个咧唔会哀如奉承我噶，佢哋系会闹鬼我噶。 即系其实你都易氹或者易说服嘅人嚟嘅， 都系啊，同埋我系好易受人影响噶。 例如咧， 呢个系，例如啊，例如我同一啲好女仔好嗲嗲嘅朋友一起去完旅行翻嚟咧，我系试过嗰阵时候我个男朋友话：，哇，你做咩啊？你变咗把声嘅，我真系会可能会咁样讲嘢咗，我自己都唔知道啊。 咁但系呢一转同 Shawna 有合作咧，有冇即受佢影响，然后有啲唔同咗 都有，会个人会放开咗，因为佢都可以玩得几。癫噶嘛，几唔理自己嘅形象同仪态噶嘛， 系啊， 所以系同埋我同佢咧系好搞笑，我同佢系之前就算唔系好熟咧，每一次倾偈都系好敞开心扉地讲自己啲秘密出嚟噶。 咁对于食饭嘅时候，佢要坚持睇动漫，唔理你，你有咩感觉啊？ 咁啊冇乜嘢，我觉得佢好似我妹咯，我即刻影低咗佢，因为我系反而我系。点讲咧？我唔中意嗰啲夹硬去要好 friend 啊，夹硬要去点点点啊，做翻自己就好咯。咁所以我觉得哇 ，OK， 几得意，即系佢系诶 ，sorry 我要睇动漫，我要睇嘢一路食饭，跟住仲要佢喺我面前咧一路睇一路发出啲好奇怪嘅笑声，佢咁，我觉得呢个人好搞笑。 端庄美好的装扮，带着柔亮的光环，说破就逝去还，白夜。吹走满身一 地上越望越坏，我种种的丑态一刻崩解到无谓。 第二个部分呢，我哋呢个叫做女神大揭秘嘅，咁啊，想 Jennifer 分享一个关于你自己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有一个都几秘密，熟我嘅人先会留意我嘅人先会发觉噶。我好中意 发觉佢黑咗面啦。 我好中意闻嘢噶， 闻啲咩先？嗱，有好多嘢可以闻， 咩都闻。咩都聞，總之有時可能以前細個開始，我發覺呢個習慣係由細個第一次玩螞蟻啊，螞蟻係有種機油嘅味道嘅，即電嗰啲電油嘅味道。咁跟住到大咗， 但係係即係死咗之後先有嗰陣味。 係啦係啦，開始核突啲嘅可能係有時啲汗啦，即係自己出咗好多汗，抹完之後又會忍唔住要聞一聞睇下係咩味。 我又覺得呢個味去到好怪。我覺得好多人都會嘅喎， 聞味 係即係自己啦，自己我會都要，即係有時咧可能踢咗一日波啦，咁然後對襪係好臭噶嘛， 你會唔會聞襪咧？ 今日真係好多汗啊，真係好臭啊！ 喂，但係我試過抌垃圾啊，嗰個垃圾可能擺咗喺度幾日啦，有啲 酸熟味嘅， 有啲酸熟味或者係啲飯擺咗好耐嗰啲噏味咧，我抌完之後咧，有時可能有啲水唔小心 high 咗落隻手度好臭，我都係忍唔住會想聞一聞睇下咩味。 你個動機是什么呢？好奇啫，纯粹。 我惯咗，呢个是我的小动作嚟噶。总之你哋可能见得我多，我就会突然之间咁样闻一闻。咁所以好熟我嘅廖子瑜咧，佢就会有时我唔知佢留意到，佢无啦啦问我咩味啊？ 已经知道啦。 我吓，哦，俾你见到添又。 但系好啦，最喜欢同最讨厌嗰阵味会系咩？即系你都。见多识广 啊， 都闻过无数嘅嘢啦。 最讨厌嘅味啊，我谂系油，人身上面嘅油味啊。 人身上嘅油，面油嗰啲啊。 系啊，面油啊，或者系有时耳油啊。嗰阵味。 我好奇，点解无端端你会闻到耳油咧？ 唔係㗎，我覺得係有機會㗎。以前有啲中學嘅時候，有啲男同學咧，佢唔知咧感覺上好似覺得佢幾年冇洗過頭，啲頭好油，一條條咁樣，好明顯。 真係會唔小心， 你就會覺得你行過都有嗰陣味嘅，所以係聞到嘅。所以身體上面分泌嘅油味係最唔得嘅。 我接受唔到咯，我会觉得好油啊阵味，最香嘅味啊，好奇怪，呢、這个更加奇怪，你哋听完一定会吓，我系中意闻一啲饮咗酒嘅人身上面发出嚟嘅酒味， 吓， 我觉得几香、啊， 即系佢又唔系纯酒精、啊， 佢当咗你酒心朱古力咁去理解咧， 咬一啖先， 入面有好多酒精啊。 嗰个酒又嗰、那个酒味唔系话好浓烈，但系又有少少米酒嘅香味。 系， 我哋有时话香水喷喺每个人身上都即系有唔同嘅味啦。咁、每个人饮唔同嘅酒，或者佢就算饮同一款酒，系咪每个人都有唔同嘅酒味呢、 我觉得系有唔同嘅酒味噶，梅酒啊，系真系有种 用个鼻嚟品酒啊，你可以。 真系试过有个朋友饮咗好多梅酒之后，我一见到佢，你系咪饮咗梅酒？ 但如果男朋友咧，即系男朋友嘅味道会唔会令到你 有要求？ 冇油味就得噶。我觉得每一个人嘅味道都几特别嘅，但我试过有一个男朋友系佢系冇人嘅味道噶。我系觉得好神奇噶， 咪人嚟， 因为我系好中意闻嘢噶嘛，咁嗰阵时候就闻佢啦，我点解你冇味嘅？系完全一啲味都冇，因为佢系好惯性喷止汗剂，佢系冲完凉就算喺屋企唔出街佢都喷，咁所以搞到我谂佢啲毛孔系咪已经融化了？ 可能你有冇睇过《黑超特警组》啊？ 冇， 佢系嗰啲外星人， 外星嘅生物啊， 包住阵皮。 够钟翻嚟啦！ 上次你上嚟嘅时候讲咧，你一个秘密就系闻嘢嗰方面啦。我哋重温翻之后，大家都觉得真系好犀利啊呢一样嘢。咁啊，而家嘅你系咪又有另外一啲嘅叫习惯或者一个新嘅留意嘅嘢咧？你生活上？ 新的習慣，可能你們現在見到我可能有時出下活動啊，即當然不是台上面啦，可能或者走走街啊，會突然之間深呼吸， 好像你剛剛答我問題一樣， 剛剛透過大氣了。 因为咧，其实我系有少少呢个便秘嘅问题嘅，然后我真系做咗好多好多资料搜集。我最近谂住要出条片教大家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真系解决到啊。咁咧，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话系，当你成日谂起佢，即系可能便秘嘅人就明啦，成日都会烦恼自己，唉，今日有冇好得冇得去啦？几时先有得去啊？总之你一有呢个谂法咧，你就即刻眯埋双眼，深呼吸。然后呢一路諗住同自己讲少少便秘啫冇问题㗎咁样。咁呢你个肠道就会放松。真係有用㗎真係有用㗎，但一定係你一諗起就要做喎。所以呢我就好怪㗎，依家我啲朋友都会问我无啦啦你做乜喺度深呼吸啊，我就会讲话因为我想有得去厕所。 但呢件事係困扰咗好耐嘅。 哇，我諗由我懂事以嚟囉。 咁耐啊！ 好惨啊！我以前系中学嘅时候，我谂我又食放题啊，打边炉啊，一个星期都可以一次咁啊，好胀啊，个肚会胀到好唔舒服噶，同埋咧系会，其实每一日我都会一得闲就喺厕所上面等啦，但系就等唔到咯，好似咁，所以就要深呼吸，少少便秘啫，冇问题噶，咁要同自己讲。 但系呢个自我催眠嘅方法，有冇令到你喺其他方面都用得着噶？ 都可以噶， 即系例如深呼吸，发少少脾气啫，冇嘢嘅。 或者唱歌或者表演失准，跟住深呼吸，少少走音啫，冇乜嘢，咁样咯，都好啊，做乜都可以，唔使咁紧张噶嘛，个人。 系，咁但系有冇啲食嘢方面要配合？ 最极端嘅方法系我会食辣咯，因为我中意食辣嘅，上次都有讲 啦。系啊，系啊。 咁我就会，如果譬如三日都冇咧，我就嗌一个特辣。跟住，哇！食完之后即刻有，但就有啲危险咯。譬如如果喺街嘅话咧，跟住厕所，哇！我试过有一次揸紧车，先辛苦， 一路咬住自己隻手，因为真係忍唔到，要搵啲人咬住，冇嘢咬，咬住自己隻手，咬到自己隻手损咗， 跟住先挨得到就搵厕所咁样。 系啊，挨得到去一个公园嘅厕所咯，挺辛苦，嗰次我人生最辛苦嘅时候。 迫并支持，强调永不重复战争悲剧。日本会继续致力保持这个坚定承诺。安倍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奉上祭祀费，未有到场参拜。部分国员就到靖国神社参拜，是近四年来再次有国员在战败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亦都是安倍政府执政期间人数最多的一次。日皇德仁就在出席纪念战争死者的活动时候说，对国家在二战期间的历史深表悔意，祈求世界和平。他说衷心希望战争造成的创伤不再重演，又说希望国民团结，击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女童军总会嘅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过去芜湖街。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女童军总会嘅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芜湖街。喺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繁忙，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石硖尾水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果栏。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喺半山坡路道因为有道路工程，近宝德台一段仍然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喺半山坡路道因为有道路工程，近宝德台对开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歌声啊，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今日我哋啊复活嘅女神咧就系余香凝啊，咁啊相隔已经两年啦，咁啊今日通知佢话访问今日出街嘅时候，佢都话哎呀我唔记得上次电话同你录音其实讲咗啲咩啦，咁都好难三言两语形容到嘅，只能够话每一次佢都俾到惊喜我哋嘅，无论上一次定系今次都好，所以呢个时候我哋翻去两年前啊。 如果你要解決困境，你會嗰一刻你點樣去面對？ 開心翻、啊， 開心翻咧， 係啦。 我就係偏向約朋友傾偈嘅，我係好中意同人 傾偈嘅人嚟嘅，即係講得衰啲就係嗰啲咩拗水吹。如果我有唔開心嘅話咧，我講第一次可能會喊，第二次咧就都可能都會有一兩滴眼淚，第三四五六七八次咧講嗰下就會麻木咗噶啦。係啊，我係偏向中意係咁講係咁講係咁講嘅人。讲到有人问我，喂，你做乜唔开心啊？我冇嘢啦，唔讲。 我以为讲到啲人话你讲够未啊？ 够啦，我就唔讲啦。开心啊，你唔好再讲。 系啦，我知啦，我帮你讲一次出嚟。咁但系，譬如男朋友都会系一个氹你嘅一个人选啦、 嗯嗯。 一个男仔点样氹你咧？你易唔易氹嘅咧？又？ 哦、其实 我好易氹嘅， 系咪啊？通常女仔都系咁， 诶、哎，我好易氹嘅啫， 系啊。 我谂我需要空间咯、啊，首先，即系不论因为乜嘢事唔开心，我要静咗先咯、啊。你俾我自己同自己处理好个情绪先。如果一嚟就系咁，点啊你唔好唔开心啦、啊，我买咩俾你，我送朱古力俾你啊，花啊咁样，太多嘢一次过抌晒过嚟嘅话，我反而会觉得我冇办法一下子之间又。唔开心、 嗯、 笑俾你睇，系、 嗯、 啊，我冇办法咯。咁我又费事好似拒绝咗你嘅好意咁，明明你都谂咗咁多心机俾我啦，点解我唔笑翻啊？咁所以其实我最需要系空间、 哦哦，即系嗰下我又要应付你，咁你会觉得更加攰。 系啊系啊， 哦，咁、哦、即系如果佢唔理你，然后自己走去打机啊、踢波啊， 你 OK 的 你 OK 嘅， 好大空间哦， 系咯，好大空间、 哦，唔系 OK 嘅咁。又唔係完全， 因為係兩款噶嘛，即係你所謂嘅俾空間係啊，你知道我唔開心，但你坐喺隔離陪住我，定、係我真係直情成個人唔見了，我走去打機了， 留翻你自己一個自己嘅搞掂啦。 絕對可以打機踢波噶，但係可能係之前就會同我講話啊，咁我俾你靜下啦，我而家去做自己嘅嘢啦。 咁嗱，呢個係你自己唔開心咧。咁如果係佢激到你唔開心咧？ 如果是对方啊 又俾空间你 我去打机啊你静下啲啦好快就冇嘢啦。咁真係好易睇啊。 其实我觉得係好在乎沟通嘅即係首先要了解清楚点解会嬲、 嗯、 或者係咪真係好唔啱啊呢件事或者你想唔想去改。因为我觉得成日唔应该去改变对方㗎。如果你好坚持你咁样係啱嘅话呢夹硬要你改你都辛苦。总之大家就拎出嚟倾倾到啱为止囉。 係。所以你係好少嬲嘅又係。 我谂都比较少，真系。笑到咁， 呢个好大个氹啊！ 笑到咁样啊！ 唔系通常啲嘉宾都系咁咯，好易氹噶我， 我唔嬲噶， 嬲噶， 少嬲噶咁样。有啲咩可以真系会令到你嬲啦？ 即系啱啱就提到工作啦，即系爱情， 爱情上面会有啲咩令到你会嬲猪嘅？ 就系强迫症咯。 即系咩咧？ 即系譬如我觉得一定要准时，或者有啲嘢一定要执好，或者系自己嘅嘢要处理好嘅时候，所有嘢都做到咧，其实就唔会嬲噶啦。 哦，即系好小事啫嘛，好小嘢啫，基本啦、啊，你拍拖。我真的觉得越做呢个节目，觉得女仔越嚟越难氹。 唔系噶， 有乜就咁数已经数咗四五样出嚟要做齐晒， 基本咯， 基本啦， 你需要咯， 真系基本。但系你谂下，如果你屋企你自己间房間、 嗯， 即系可能你惯咗，我中意饮完半杯水或者食完个杯面就咁摆喺度，我惯咗系咁嘅。但每一次我依家都要执翻好，其实都几烦。 烦唔系我讲噶，个烦字唔系 啊，即系烦自己讲噶咋。 系啊，我系好烦。救命！ 够钟翻嚟啦！ 上次咧，我哋用咗我哋嘅方法逼你认自己都烦啦，咁样。你而家仲觉唔觉得自己其实都烦呢 都我唔知道、啊，咁跟住再拍拖先，再问一下男朋友我烦唔烦？但我觉得我应该成熟咗噶，因为咧我觉得即系都27岁啦，我有检讨下自己，问过自己究竟想要啲乜嘢，因为之前嘅烦就系、是自己好似唔知道自己想要乜啊，咁。会徘徊咗喺成熟稳重男同埋幼稚开心男中间，咁所以咧就通常烦咧，其实我系会烦幼稚嘅，幼稚嘅人一齐咗之后，你会好多嘢你都觉得睇唔顺眼噶嘛，即系啊你又唔执屋啊，你又唔乜啊乜乜啊迟到啊，我就要系咁我到自己都觉得烦，咁但系。 如果我下次清楚自己想要乜啦，我真係了解好我先搵嗰个人去一齐嘅话，应该唔需要我再烦啩。 但係关唔关即係你话你好易受身边嗰个影响啦，即係如果隔篱嗰个都係幼稚咁，即係换言之容易发脾气啲啦，即係如果你稳重，理论上稳重啲嘅人就即係睇得定啲嘅嘢，会唔会都关事呢？ 都关啊，所以我未之前咆哮啊或者去到劲极端嗰啲都係啲幼稚的人，咁当然我自己都幼稚啦，因为所以就可以哇令到我的情绪升级到100或者200咁样，即本身可能已经好高涨噶，然后再拨一拨攞把扇，跟住就哇 哇，如果嗰种冷静系 唔出声， 系啦唔出声，唔系咁你嗱你唔好咁先，你定一定先， 唔系咁如果系成熟嘅，佢首先唔会。唔出声啦，即系会讨论咯，即系我唔系一嚟就咆哮噶。 我哋而家扫到佢，好似 我真系嗰次咆哮啊！我系引导咗好耐噶，我系你觉唔觉得自己咁样做唔啱？好似妈妈咁样，揿住自己个情绪好耐，然后谂住问啦，谂住大家好好倾啦，然后都冇方法先。 我想知道通常嗰个历时系即几个月啦，定系两个钟啦，定系？定系点？ 即系嗰个耐性可以俾几耐咧？ 半个钟。喂啊，唔系啊，你试下。 你每次都俾个惊喜我。 你问，你试下对住一个人，你引导佢谂住尝试同佢倾偈半个钟，佢都唔理你，或者一个臭面咁样望住你，你会点？ 我会。我而家又冇乜嘢， 我唔会等半个钟咯，试几次都系行开噶啦。 系啊，行开咯， 系咯。你有冇谂过系行开咧？其实会唔会都 或者等过，即系等咗两，即系咁佢嘅情绪都唔好噶嘛。咁咪等大家两三个钟之后，佢又打完机啦，我又食完嘢啦，大家喺个啱嘅情绪咪先倾咯。 咁都得。 系咪忽然觉得我哋好成熟啊？ 你哋系咪就系嗰个成熟男？ 有冇谂过即系咯离开即 案发现场咁样？ 但系嗰次咆哮系已经隔咗一晚噶，即系再攞出嚟讲噶啦。不过都系冇用，所以我系觉得唔隔嘅时候，就系你隔几耐或者今次可能解决。即系当解决咗啦，未解决啦，讲一百冇事，下次都系会因为唔同嘅嘢而再咁样落去咯。 好，我哋澄清翻，余香莹唔系随便都会咆哮嘅， 唔系 嘅，佢唔系一个咁嘅人嚟。 半个钟先咆哮， 佢要半个钟， 系啊，佢有一个不发送。 而家有冇多咗啊？即系35分钟咁样。 我唔知道啊， 而家冇啦， 试下，我未试过，未试好耐啦，冇试好耐。 你觉得仲有冇啲咩嘅性格上有，即系或者对爱情嘅追求有冇唔同咗咧？ 即系唔想再要咁刺激啦，老啦。 点解你同尚安娜讲嘅嘢一模一样嘅？你两个佢 exactly 系用刺激同埋平淡啦， 平淡咯， 然后又话因为年纪大啦， 攰啦，呢几年都攰。 咁如果你发脾气，我咪唉算啦，唔好咁嬲啦，唉，都过咗去啦。 咁即刻發唔到㗎喇其實。所以係要有人做一盆水咁冚熄我啲火。 哦，即係一個好塌皮嘅人其實可能得㗎喎。即係嗰啲唉算啦，係呀，我媽係呀。 系啊， 即系冇人同你去困嘅话，其实你系唔会 冇人想同你嗌交 咁。嗱，我唔想同你嗌交，我哋静静地食个饭，然后我哋买杯汽水，饮完开心翻，好唔好？ 好唔 好？系啊，好。 系啊，你唔同佢拗咧，佢就唔会着噶啦。 系啊，又或者我试多个。嗱，其实你有冇谂过点解你唔开心啊？因为你太执着，你试下唔好咁执着先，放低深呼吸，有冇好啲啊？ 有冇上去厕所？跟住。 跟住好，我去完个厕所出嚟就揾你， 跟住就冇事。 一去到厕所咧，我个人就即刻开心晒，就乜都冇问题。 系你考虑下同我拍拖嘅。 曾蹉跎医院里一出世，要平实，求学建功，凡事都比较要流行。多么想高攀，却攀不上，难及谁宠吻。心再引发，脸上大地震，别要。 剛才開波 Jennifer 就是不是送禮物的啦，好想要啦，好期待 辣嘢喎、 啊、你是好喜歡吃無辣不歡的， 好喜歡，因為媽媽是四川人，咁啊由細個佢話我 BB 仔跟佢返鄉下嘅時候已經係餵我食麻辣火鍋啦。 细个唔系饮奶噶， 唔系饮奶粉噶， 饮辣椒粉噶，用辣椒粉。 喂，但我想知道辣嘢有分几款啊？即系嗰啲咩麻辣啊、香辣啊，又唔知点啊？ 咖喱嗰啲咁样 咩辣都得，总之一定要辣啦。就算嚟嗰嚟嗰碗粉面唔辣咧，我都要搞到佢红当当先食噶。 哦，为咩咧？ 见到都觉得辣。有时系见到番茄汤底，我都已经有种觉得辣嘅感觉咯。 胃渗鼻涕咯、啊，哇！一路食一路渗鼻涕嗰个感觉系好爽 的，又可以闻下系咪？食完之后又可以闻下。好啦，咁我哋就准备咗呢个辣嘢食啦。 系 阿一，你好有信心啊？ 你先啦、 啊，咁、 哦、我 先 有信心系咪先？ 嗱、啊，辣嘢有好多，但我即刻谂起嗰啲咧辣嘅边炉。咁啊，辣嘅边炉好难送俾你噶嘛、 哦？你就买咗个火锅、那個， 但系因为而家出咗嗰啲咧自主火锅，一个人食嗰啲啊， 哦，唔怪之你早，唔、哦、怪之佢早两日问严琼喺边度有得买啦，严琼个 office 嗰度有四五盒呢啲火锅， 呢、這个咧就系得得得嘅番茄牛腩自主火锅套餐，系辣嘅。 好正啊！呢、這个 系啦，但我就即系冇呢个麻最麻辣嗰个啦，但系呢个本身都辣嘅。 哇！ 咁你就可以 office 拎嘅， 咁就可以打边炉。 呢、这个系点啊？要煮嘅都系咪？ 唔知加水，然后下面有啲化学嘢， 佢入面有嗰啲石灰咁样。 呢、这个我一路系好想试，但未试过，即系呢一种咁嘅一人边炉。 听闻话冻水都可以整到咁样样嘅，系啦，哇！呢、这个我自己都想食啊，见到 我都想食，但我啲咬添即刻， 因为辣嘅呢、这个系。 啊，有几辣噶呢、这个系？ 呢、这个真系唔知道，系我未有机会试过。睇下佢后面嗰个材料嗰度有写几辣啊！ 番茄牛腩 见到都觉得辣啊！ 正， 佢本身辣， 好啦， 睇嘅呢个， 好啦， 一哥头先一路就话自己觉得自己会赢啦。诶、我最中意啲咁有自信嘅对手噶啦。 我买咗埋朱古力， 咩 朱古力又点辣咧？我又好好奇嘅，佢呢个系辣味朱古力嚟嘅，我觉得送俾女孩子咧，即系一般嘅辣嘢已经满足唔到啦。即 系一啖砂糖一啖辣咁样， 唔系啊，咁你不如即系送俾女孩子，梗系要 sweet 噶啦，系咪先？咁所以就拣翻朱古力呢啲大路嘢，咁然后咁啱又俾我揾到呢个咁特别嘅版本，就系、是、辣味嘅朱古力，系啦，咁所以我觉得今次好劲、啊， 好正咗， 做咩？ 唔系你劲，我都话中意啲咁有自信嘅对手啊，都 嗯，朱古力几好， 咪辣味朱古力嚟噶。好中意，喂！佢有条辣椒喺后面噶， 佢想黑面而家都唔黑住啦。朱古力几好， 辣味、啊， 我呢个都系辣啦，边炉啊成。 咁我呢个得意啊嘛， 我嗰个都得意啊。 你呢个成日见到呢个系咪少见啲啊？ 我个人都得意啊。 辣味朱古力都可以试下。 好啦，好啦，咁真系啦，有两个男仔送啲辣嘢俾你啦、嗯，一个送火锅，一个送朱古力。 点解送火锅俾女孩子？ 一个象征意义嚟嘅啫。 你错啦，依家好多女仔中意食鸡煲啊、打边炉，我哋每一次女仔聚会都系食火锅噶。 系啊，而家仲真系送到个火锅嗰下犀利啊嘛！ 你唔了解女仔啦。 哇 ！In your face！ 我剪翻呢句出嚟， 我系做吹啦。 好啦，所以 Jennifer 最后拣， 我系拣呢个辣味边炉嘅， 好嘢， 耶！ 喂，我呢个好吸引、 啊， 最中意啲咁有自信嘅对手啊，真 唔系，我可以试下诶食紧嘅时候将呢个朱古力捞埋落去， 好味。你觉得阿一撑啲咩咧？点解？系啊，系咪因为太奇特咧？ 太正路啦、 啊，太正路。我第一次见辣味朱古力，我特登去揾 啊！唔系，我听过辣味朱古力嘅，同埋好似送一个朱古力俾女仔系好正路嘅一件事。 系， 咁但系咧呢个又有得食又有得玩， 几开心！ 呢个都得玩啊，可以玩我啊嘛！呢个就俾你。想象中就冇咁特別啦，呢、這個 完啦，唔使再問嘅啦，完嘅啦， 好啦， 我都好中意噶。 頭先嗰句我都係好深深咁記住咗，你第一個女嘉賓咁話佢做咗年幾兩年，睇嚟你都唔係好了解女仔啊，真係。 唔係啊，我好中意朱古力。 夠鐘翻嚟啦！ 上次我哋送咗一个礼物俾你，你仲记唔记得系啲咩嚟嘅咧？ 嗰、那个即食边炉啊？ 系啊系啊，好唔好食啊嗰、那个？ 好食啊，不过唔够辣咯，可以再辣啲咯。 上次嗰个少少辣嘅啫，佢主要系唔知咩番茄牛腩咁样样嘅味嘅，因为 不过啲牛 O K 喎。 O K 哦，咁 真系有食噶。 咁啊一嗰个咧，记唔记得个咩嚟嘅？ 辣味朱古力。 系啊，我即场试咗系咪啊？好似系， 好似 有 唔辣咯，但系。但是 dark chocolate 所以 OK 咯。 嗯，系啊。 今次有冇礼物噶？ 我哋有话送俾 Shauna 噶，不过唔啱你啊。 系啊。 切。 因为佢睇火影啊，你唔睇火影。 系啊。 切。 有咩想要啊？ 呢排想要去旅行。 如果有得去，你想去边度咧？ 送个随意门俾我。如果有得去啊，我想去。想去好远好远嘅地方，唔知由欧洲孭住个背包去唔同嘅国家咁啊。 嗯，呢样嘢系不嬲 做呢件事。 呢样嘢系不嬲都谂，定系 由细到大都想，但系由细到大都俾侧跟啲人反对，即系都会话、啊、我妈话：，嘿，你有冇睇过嘉玲姐？我其实我都唔知道有冇呢套戏，我要揾下。佢话：，刘嘉玲啊，以前有套戏啊，就系、是、讲一个女仔咁样啊，然后唔知点样俾人捉咗去做妓女啊咁。 是不是的 我要找回有没有一套这样的戏、啊、 你问一下他叫什么，你没问过他叫什么名字的套戏 不知道，但他永远都是拿这件事来跟我说 我找一下 先那你没得反驳的，他这样说之后 没有、啊、跟着到上次慧敏哥 是 又是那宗新闻，我妈即刻 send 给我你看啊，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么危险啊 咁所以如果你要去，即系当即系疫症即系过咗啦，可以去、 嗯。 其实你都唔可以俾佢知你自己咁样去噶咯。如果你真系去得成， 系啊，或者可能希望疫症过咗之前，我搵到一个一盆水做我另一半，同我一齐去旅行。 但系你未试过自己一个去旅行嘅？ 自己一个其实有冇试过咧？做嘢嗰啲咯，有时。我有试过自己一个去第度做嘢，跟住咁唔使做嘢嗰啲日子，自己出去周围玩、周围行咯，都开心噶，我都觉得自己 handle 到。同埋佢哋话：，小心啊，好危险。我觉得唔危险，完全咩啊？ 你 咩啫？ 唔知啊，你有一种， 我唔知啊，有一种好似好叻噶咁，有一种小朋友想讲系啊，好叻噶，冇事嘅咁。 我用 Google。睇，跟住就識完全識搭當地嗰啲地鐵啦，然後我就一路 update 我啲 friend， 我依家搭緊地鐵去邊度邊度啦，就去到啦，然後就影相俾佢睇，佢就話：哇，好叻啊！你識搭地鐵， 係啊！你第一種想話咩咧？其實我好叻，可以自己去到旅行嘅嗰種感覺， 我可以自己照顧自己，我可以同人溝通到的。 咁希望即係如果疫症过咗之后就搞得掂啦，同埋搵到嗰盆水。 你哋送呢个俾我。 送机票俾你係咪我送一盆 水 俾你。 我送盆水俾你囉。 你需要冻水 你。你以后每次想发脾气你打电话俾我囉。跟住我就话唔好咁先。你定啲先。 不卡 你唔好咁先。我最叻讲呢句你唔好咁先。 係呀佢近排可能都讲唔少。 係呀我同我女朋友。 咩唔好咁啫咩唔好咁啫咁即係点 呀唔係你定啲先。咁你而家想讲咩 我哋溝通咯，我哋冷靜啲先。 係啊，我真係試過錄埋音添。嗱，你啱啱咁樣講完，咁即係同而家又調翻轉咗咯。咁你想點先？咁樣呢啲會唔會好煩咧？但係 好似阿爸教女咁啊。 係啊，你又好中意嗱？假設你去到旅行啦，咁個男朋友又可以哇，你好叻喎！你好想有個即係好似有個好好照顧到你，然後你好似做一個小女孩嘅感覺咧，個戀愛。 啊 ，OK 啊，即系好可以，佢同埋我想对方会赞我咯。 你最想人嚟赞你啲咩咧？ 系啦， 唔知啊，赞下我叻啊，赞下我好聪明，都系叻，或者好开心啊，好积极啊。 总之揾啲位啊赞下你啦，咁样。 系啦。唔系要互相称赞嘅，我觉得一段关 系 系、好成熟啊！你忽然一下 系啊， 系啊， 我觉得你好叻啊！ 我觉得你冇咁烦啦，已经 系啊！我觉得你大过咗啦， 我觉得你哋都好好， 互相称赞啊！咁样系，我觉得呢个访问都好好听啊！ 我觉得听紧嘅观众都好有耐性，好叻啊！ 系啊，大家都好叻啦，多谢你啊！今日系啊。 多謝你啊。 好啦，唔該曬你啊 ，Jennifer。 好啦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呼吁第六届立法会全体议员重回议会，不必再有太多的争拗，齐心抗疫。曾国卫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经过今次因为疫情而要押后立法会选举，显示本港的选举制度和方法需要完善补足，未来一年将会研究不同方法以应付突发情况。被问到曾经参与民主派初选的参选人能否申请取回经费，曾国卫说，有关所谓的初选，当局收到不少投诉，包括指初选涉嫌操控和舞弊，有关部门正在检视，如果发现指控属实，会有适当行动。曾国卫又说，美国的制裁对他个人没有实质影响，因为他在美国没有资产，亦都没有往来，没有小朋友要去美国读书，亦都没有打算前往美国，形容美方所谓制裁是自欺欺人，他本身一点感觉都没有。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认为，民主派议员有机会继续留在议会，若果拒绝是很奇怪，否则政府可以长驱直进，直捣黄龙。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认为，泛民立法会议员返回议会的机会很高，期望如果他们返回议会，应该帮手解决香港问题。美国邮政署去信各州，警告几百万张总统选举邮寄选票可能未能够赶及点算，又说某些邮寄截止日期令署方的派递标准难以保证。有舆论批评，本身是总统特朗普忠心支持者的邮政署新任署长刻意减慢邮政服务。在新型肺炎疫情之下，外界预料今年十一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以邮票方式投票的以邮寄方式投票的人数将会创新高。特朗普多次批评邮寄投票会导致选举不公平，令民主党候选人获益，但是专家说美国的邮递投票系统安全，军方亦都有采用。日本东京都新增38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第二日超过300宗，当地累计17400多人受感染。东京都政府警告，疫情仍然非常严峻，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受疫情影响，多项节庆和纪念活动取消，日本战败投降75周年悼念死者仪式的规模亦都要缩减。当局建议居民不要在暑假期间旅游、家庭团聚或者是聚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香港雷同军总会快线的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咧仲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佛光街桥底。今日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近雷同军总会快线的意外咧清理好啦，龙尾排到过去佛光街桥底。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是挤塞，车龙排到水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都是有些车龙的，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车龙排到泽安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八雀街。 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窝打老道。弥敦道去尖沙咀近始创中心一段亦都车多，龙尾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仍然都是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咁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阿 B， 是一个准妈妈，好多谢每一位每日在前线打紧仗的医护人员。希望大家都减少社交接触，撑医护，撑香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喂 ，Kitty， 我见你社交平台啲相同嗰啲天王嫂好似，莫非你对爱情都系咁目标为本嘅？ 诶，私分，虽然我个人好理性，但喺爱情方面，我一啲都唔现实 嘅。其实现实又冇话唔好嘅，不如咁啦，今个星期六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就等我私分同你崔杰彤一齐倾下目标为本的爱情。 咁你喺爱情里面又有啲咩目标呢？ 咪结翻而家段爱情咯。 咁都叫目标啊？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是理工大学木球队的陈天俊 Gary， 而家在理工大学读紧护理学。咁我喺2016年开始咧接触木球，同埋参加大专比赛啦。喺2018-2019年度嘅大专比赛咧，凭住大家努力，我哋第一次代表理工大学咧攞到男子团体总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中英谈判， 8964， 香港回归， 反修例运动， 新闻总会过去，但是历史不断重复。 回顾过往30多年，专子画过的政治漫画依然历久常新，笑中有泪。 星期六晚9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卷乐之第13届香港书奖系列， 专子会介绍他的得奖作品《生抽香港》。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他是 Jason Mraz. Look for the world has changed. We are changing along with it. And so rather than change for the bad, we have to look for the good and learn how to help each other so that we can change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有 Jason Mraz 的专访。 Hey, what's up? This is Jason Mraz, and you're listening to DJ Alex.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就时间啦，呢个3点39分嘅，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报一报天气啊，唔该。 室外气温啊，而家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65%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4:30，而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生效嘅。 咁啊，大致天晴啊， 仲有含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啊。系呢个系今日嘅。 系啦，咁啊，大家留意天气，咁啊，睇下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啦。 今集笨读兵团推介你啲乜嘢呢？首先我哋要再次多谢余香莹为我哋带嚟咁多欢乐，真係每一次同佢倾偈都有啲新嘅 surprise 啊！头先喺访问过程当中，我同阿一呢都一路表现緊嗰种哇好成熟啊，好冷静去处理另一半可能脾气上嘅嘢，即係唔係撩交嗌，亦都唔会转身就咁走咗去，而係会用一啲好平和嘅语气讲係咁。听落去我哋好似好识处理呢啲状况啊，但係你要知道我哋表面上就算几咁平静 ,EQ 表现得几好都好啦，你嘅对手不断係咁肥埋嚟又好啊，闹你啊，或者啊发脾气啊，咆哮都好啦。作为男仔啊，一边喺度接受緊呢一啲嘅情绪嘅时候，话里面冇猛啊，冇想爆就假㗎啦。只不过係究竟点样喺你内心好想反击、好想嚼翻佢嘅同时，你要控制自己表现到好平静。系你啱，点样能够揿住自己内心嘅嗰一道火呢？就系、是、今日我哋好想讲嘅呢一样嘢啦。坦白讲，我系嗰啲咧回避正面冲突型啊，因为首先咧。one on one 咁样样闹嚟闹去咧，我系唔叻嘅，辩论我都系好差，所以我系好怕呢种状况。同埋当大家都好激烈咁样闹嘅时候，我唔知道我好唔中意嗰种情绪嘅，我只系觉得喺嗰个 moment 咧，一定会讲啲非常之难听嘅说话。虽然以前拍拖咧，我都系表面上系死狗型嘅，但系咧，我心里边嘅台词想反击嘅嗰啲说话，我知道系好难听嘅。除非你心里面是有一个的准备，就是你想住会分手啦。如果不是的话，想到这个位置，我基本上十之八九那些东西都是按住了的。所以其中一个方法对于我来讲就是你想远一点。你想下究竟你跟这个女仔还想不想一起。想一起的那你就知道那些东西不可以讲了。因为讲了出来的话只是为了一时的爽快，但是换来的结果是会更加麻烦。所以今集笨读兵团推介你啊，点样可以喺同另一半发生争执嘅时候，控制你嘅情绪，表现到非常之成熟，好似余香莹啊，好中意嘅嗰类男仔咁样样咧。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你唔好咁先， 系听 即系有时唔系我想话你，但你咁唔得噶嘛，系咪先？ 一啲好似好有道理，但系又冇内容嘅嘢、啊， 究竟佢闹咗我啲咩咧？ 唔知 系，即系我都知咁系咁，但都未必噶嘛，系咪？讲咗啲咩咧？唔知道， 但系个语气。好 firm， 好 firm， 好似好有道理要发表慰论咁。 系啦，你自己嗌交型系， 我系唔出声。其实咧，我头先录嗰段 VO 咧，仲系一 part 嘅，我特登剪走咗，我留翻我同你倾嘅时候先 elaborate。 请，大师请出招。 因为 你话你系死狗型啊嘛， 死狗型 系我系张一峰形态。 我嗰种死狗型咧，系甚至乎超越咗你啱啱嗰一种话，系、哎、你啱呢种都系一种死狗啊。好死狗都系耷低头。 PC 四九 系啊，有啲噶，我系唔系好讲啲乜嘢嘅，直情系连， 但你系发脾气唔出声嘅， 因为就系头先个 key point 啦，因为余香莹嗰只系佢发脾气唔出声啊嘛，即系对家系发脾气唔出声啊嘛，咁有啲女仔系唔得噶嘛，你可唔可以讲嘢啊？我而家话紧你唔同意，你咪出声咯。咁、你想点啫？ 唔系你又唔讲，你继续讲埋先 吓。 你讲埋先啦。 咁即系冇道理啦。 你冇道理，你咪唔出声咯。咁样， 咁系我错嘅，你继续讲，你继续发表。即系嗰样嘢，佢咬定咗你系错咧，我讲啲乜嘢嘢去反驳咧，佢都会觉得我 系 错。而我话谂嗰样嘢系你反驳好麻烦嘅，我每次谂到呢个位咧，我就一定唔出声，因为我系一个好怕麻烦嘅人。嗱，首先佢嬲你系有一个炸弹喺度， 系， 然后你反驳咧系好大机会制造第二个炸弹。换言之，我系比之前要解决嘅问题咧系多咗一个， 系。 而我谂到呢个 point， 我就觉得真系好烦，所以为咗唔好要解决两个问题，我决定收声。真系噶，你真系节外生枝，真系无谓噶，系咪？啱唔啱啊，老友？啱唔啱先？ 寻求认同喎， 啱唔啱？ 四眼仔 就好似巴斯阿叔当年都讲噶，同你倾偈冇掂你噶，啱唔啱啊，老友？系啊，你有压力，我有压力，系咪先？ 同你倾偈冇掂你， 我倾偈同你倾偈有冇掂你啊？系咪？即系冇害噶，系咪先？啱唔啱啊，老友？我真系咁觉得，有时有啲嘢系咁 样。我同意， 系啦，因为你知我你 喘气、啊，四眼仔， 我好兴奋啊！讲呢啲嘢， 系交俾你，交俾你。 你 feel 到我平时 我今日你 bad 啲，我今日 你 feel 到我平时 系 好怕麻烦嘅， 系。 咁所以头先我手机， 我闹你，你都唔出声噶， 系啊，费事烦啦，快啲你爽完，你过瘾完之后，我哋继续啦，咁样我费事理你玩啦，你咁样。即系阿斌同阿李嗰阵时同你去台湾啊，定系去韩国都系噶。 佢顶唔到， 诶，你讲啊，你讲完啦，得啦。 肥仔，你收声啦。 系啦，到咁上下咁样，都系类似嗰啲咁样嘅嘢。我系用呢一个咁样嘅 approach 嘅。 嗯。 有啲关性格事啦。我相信我呢一套同你系有啲唔同嘅。你点样抑制住咧？ 唔系，我同你唔同嗰套诶， 个原因个人又觉得系唔同嘅。我觉得啊， 嗱，我你嗰个由头到尾都系处于死狗嘅状态嘛，嗯、但我系分阶段有技巧、有策略性地做唔同嘅嘢。 嗯， 正所谓系咪？我唔知系《孙子兵法》，敌进我退。系啦，佢嘻嘻冚冚嘅时候，我都系死狗嘅。得 ，OK， 得，好啦。咁你当佢，我当我用呢用一个 meter 计嚟计啦，即系佢 100% 至 80% 就系嘻嘻含含个火烧到最旺嘅时候， 条标系咁发到 啦。咁你当然不能再火上加油啦，系咪先？咁计 ，OK， 唔系都唔系 OK 嘅，一定唔系 OK 咁样嘅，系 唔系嗰个语气冇咁嚣张嘅， 冇咁嚣张，系啦， 冇可能嘅。 得，唔紧要 ，OK。讲完啦嘛 ，OK， 得冇问题 ，OK， 系啦， 我未讲完，我仲有想讲，我未讲完，你系咪唔想我讲？ 咁你讲埋先 ，OK。 哇，你讲咗第一次啊， 系啦， 即系呢种 系啦，就呢种 感觉到个气氛 系啦。但我同你早期系一样嘅，但当你 feel 到佢 drop 到去啊，我形容为啊六成至七成至五成左右啦，即系得翻四分三， 开始有啲攰啦， 系啦，开始有啲攰嘅时候，哇，不如咁样。 你心虚，我哋讲呢句都 唔系，应该 sorry， 冇咁快，即系不如咁样，应该系，应该系咁答。嗱，即系我都明白你嘅，系，即系你啲嘢都啱，系，即系，我都觉得系，我应该要准时啲，咁但系。唉，我都冇计，我下次会改。OK， 开始，你开始要善一两句你同意嘅嘢先。 系 系啦，因为呢个阶段要做嘅嘢系点解啊？你呢个阶段做嘅嘢，你唔系要反驳佢啊？ 嗯， 你要令到佢 cool down 得再快啲啊？ 嗯， 而或者避免令到佢发翻上去80至100啊？你要令到佢尽量再向下跌，咁你就要加啦。嗱，你千祈唔好早期加、啊。 系。 你早期加咧个概念就好似个滚油滚紧嘅时候你加水， 应该有闪现啊！你 系啦，咁但系如果佢 cool down 紧嘅时候你加水，你就加速。呢个其实人都系个物理嚟嘅，人嘅情绪， 人系水做嘅， 系人系水做。当啲水嘻嘻含含嘅时候你加水咧， 系 就大家一齐一镬熟嘅啫。 系啦， 咁但系如果佢已经 cool down 紧嘅时候你加水，咁咪加速啦，系咪先？咁喺呢个时候你就可以出声氹佢，即系例如我哋讲其他嘢噶。不如我买样嘢俾你食啦。啊，不如饮杯啤酒先倾啊！啊，试过噶，饮完啤酒佢锯咗两啖之后，嘻嘻含含嗱，佢两种 cool down 嘅方法嘅，佢 cool down 方法系将佢剩低嘅嘢爆埋出嚟， 系就完啦。 系啦，第二种就真系急速 cool down， 系啦，即可能会有个小阳春嘅， 系 即好似楼市咁样，有个小阳春会反弹些少，但系嗰下嘅反弹咧，其实都系 cool down 嘅一个步骤嚟嘅。 系 好嚟到呢度 ，OK， 呢度系明白。 好啦，嚟到40-30啦。 系啦，佢已经 落咗一半啦， 佢差唔多收声啦， 未到差唔多收声，有排都未到收声。sorry， 我嗰个有排， 我见你分得咁细。 当你去到一半嘅时候，佢开始唔系尖锐嘅态度， 嗯， 佢对你仲有些少嘅意见， 但系佢 未到系啦，咁你就可以开始瞓。唔系，即系你都啱，但你要企下我嗰边谂噶嘛，系咪先？ 嗯， 即系我迟到嘅原因唔系我想噶嘛， 系 忧国性迟到搞到我迟到，咁我冇计噶，系咪先？ 嗯。 系咯， 系 咁你谂下，有时即系有时你都会迟到，咁我唔会怪你，系咪先？咁你都迟到，我又迟到，咁大家咪迟到咪打和咯？你唔好放到自己咁大先，慢慢嚟咁样。OK， 咁你系啦，咁你 feel 到同早期有啲唔同噶， 可以深啲， 深啲自己嘅啲观感落去啦， 同埋深啲，其实佢都有错过， 系啦，你都有错过。好啦，当佢过晒个情绪， 系 过晒啊，真系过晒啊，即系可能食完个饭，睇完场戏出嚟。唉，其实好地地咁样拍拖，做咩要嗌交啊？你又唔系未试过迟到，你 feel 到个语气唔同咗噶，即系你而家变咗 blame 佢发脾气啊？ 嗯， 我唉， 呢格唔会好危险咩？即系难得睇完场戏已经冇事啦。 你要识得，你要识得你个 meter 你要准啊！ 嗯、 即系男人值钱值钱咩？个 meter 够准啊！即系有你等于出去买五金铺买嘢啫嘛？点解有啲电子表卖几千蚊，有啲卖几嚿水啊？ 嗯， 即系靠电子表准啊嘛，系咪先？ 就系你个 陀飞轮之所以系陀飞轮，就因为陀飞轮准啊嘛，啱唔啱先？即系30蚊一只表同3000蚊一只表，除咗个 class 嘅分别，就系佢准唔准啊嘛，系咪先 ？Precise， yeah， exactly， 就个 accurate。 好啦，咁跟住之后，咁你完咗嘅时候，你就开始嗱，你嗱，我都系觉得嘅，以和为贵，但系你只不过系。你是有一种叫做以一个平淡的语气地教训他，其实做人呢真的不要这样，大家都会迟到的嘛，是不是？那你做什么要怪我呢？那我有跟你说的嘛，你最多可以说我没跟你说声，或者我应该一早跟你说我明白，即是你间中都要加一些润滑剂下去，但你 feel 到那旧东西是硬骨骨锐入去的嘛， 跟刚才是完全不同的 content。 是啦，你的 content 已经不同了，还有你的态度都唔同咗，咁你就去计佢个 meter 究竟发到边个位啦。咁之后再多啲系咩咧？即系我话同你个死狗分别就系、是、在于我系会做一啲叫做事前同埋事后嘅培训噶嘛，系咪先？即系个培训唔系嗰个培训，我真系要 train 佢噶嘛。即系你喺冇事冇干嘅时候，你都要落药嘅。 呢个系 系啦， 呢个同意嘅。 我话咗你啊，即系有时个人咧唔好咁执着，系咪先？即系点解你觉得个人咁执着？因为你放到自己好大嘛，但你成个宇宙嚟睇，其实你好细噶咋？你点解觉得你嘅嘢系嘢，人哋嘅嘢唔系嘢？系咪先？大家都系平等噶嘛？你有唔开心嘅时候，我都有唔开心噶，系咪先？嗱，呢啲就要平时同佢讲嘅嘢啦，系啦，或者间唔中又可能要同佢讲啲大道理。唉，都人咁大啦，有啲嘢我都唔想话你，但系你唔好咁啊嘛。咁你呢啲就係喺日常生活嘅时候嗱、可能睇睇下爱回家嘅时候做完爱回家做咩傾下人生道理囉。 做事后检讨。 嗱呢啲培训呢其实就真係好讲技巧嘅，就好似啲咩咁样呢，好似人哋嗰啲纯狗丝咁样。即係你咁样你 feel 到我好似话緊佢，但你间唔中要赞返佢。不过我觉得你呢几年脾气好好多㗎啦。你呢几年啲态度真係、其实我觉得你真係去完加拿大翻嚟之后，佢人改变咗、进步咗、自律咗，会肯翻工。即系你要、要氹下氹佢两句嘅时候，不过嗱、不过好紧要，不过、即系我觉得即系同我比都系争些少嘅。即系你有啲嘢可以再做好啲嘅、即系你平时咁样啦，你建立咗呢个底嘅时候咧，你个 meter 就可以再进啲，因为你知道佢边啲位系发，边啲位唔发。 我短问一样嘢啫，就系、一开始佢80-100嘅时候， 系 有冇试过？其实你心里边真系都系80-100，而你又可以揿得住做得到头先嗰个四九，即系我觉得相处咁耐，总有机会大家其实都80-100。 系， 你有冇试过系嗰80-100？ 早期有80-100嘅， 即系你都揿唔到嘅。 早期好早期拍拖咯，细个嘅时候拍拖，人大咗拍拖就冇呢样嘢嘅，有两个原因嘅。咁、你经历过好几次分手嗰啲痛嘅感觉啊。 咁你觉得 分手嘅第一日， 你唔想再分手啊？呢啲嘅感觉啦，哇，好骨痹啊！ 谂翻起嗰啲 post， 分手嘅第十四日， 系分手后嘅第十四日，我依旧自己一个喺度饮紧咖啡，只不过杯咖啡已经越嚟越苦啦。 冇咗你喺度， 生活边有甜啊？即系你有呢啲噶嘛，系咪先？咁你就提自己唔好嗌交啦。第二就系、是，唉，唔好烦啦。 系啊。为咩？ 唔好搞咁多嘢啦，系咪先？所以那个心得同埋嗰套嘅兵法咧， 系 要用得着。你当佢一烹嘅滚油， 嗯， 佢几时 cool down 嘅时候， 系 啦 ，cool down 嘅时候做紧啲咩？好啦 ，cool 到尽嘅时候你做啲咩？哦，可以加翻热些少。 系 好啦，平时嗰烹油你要点样去令到佢再纯啲，冇咁滚，冇咁辣咧？就平时要做嘅嘢。 掌握嗰条表个 meter， 个 meter 今日得到嘅道理系男人最紧要有 meter。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好多人都话咧，音乐系会影响情绪嘅。当你听到一啲激昂嘅音乐，你个人就会兴奋多些少；当你听到一啲蓝调多些少嘅音乐咧，可能就会悲伤多些少。所以当你同人嗌交嘅时候，如果可以听到音乐去调节一下自己嘅情绪，都未尝唔系一个方法。咁当然啦，就唔好听一啲喂。可否再翻一口气？咁嗌交嘅时候就未必啱听呢一啲歌噶啦，反而可以试下呢一首。系咪听到呢啲有少少民歌嘅感觉？听到呢啲大自然嘅味道，即刻唔想同人嘈咧？有用咧呢一首歌。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霞。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彼此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总相牵，抑压千痴恋，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爱心早有缘，谁愿带走几远？ Peace lover， 系咪即刻唔好嗌交啦？ 人生好得意，喺你平静嘅时候听到，可能你会觉得好猛；但系你好猛嘅时候听到咧，又觉得好平静。 好平静啊！呢首嗱嗱， 呢只歌仔个感觉， 俾多五秒大家。 爱恋，爱情路彼此陌乱。情路太多弯转， 系咪好似有啲海风打紧埋你嘅感觉咧？系有只海鸥喺度飞紧啊嘅感觉 啊！你有冇嗰个人求救嘅声？喺听 Albert 方面，二台我第一都可以系叫做有 听得多啊， 有经验 系啊，哇！因为音乐咧真系好有用嘅，即、就、系、是、我同波成呢排写紧剧嘅时候咧。我哋听紧佛经嚟写剧嘅， 系啊，好黐线噶， 系啊， 熄晒灯咁样咧， 熄晒灯，两个人喺 office 度听紧佛经，然后写剧噶，然后发现系几有 feel， 系可以控制到，即系或者引导你个人去一个点样嘅状态， 一个思想系啊，所以音乐系一个好神奇嘅嘢啦， 即系陶冶性情呢四个字啊，你明啊？ 系啊，你陶冶性情同民歌味道几夹啊？呢四只字系咪先？ 同埋讲四个字嘅嘢，有听众咧同我哋即系讲啊。佢基本上將頭先阿一嘅嗰個心得咧，個心法大家可以記住，就係、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嗱幾勁啊 ！Exactly 四個階段， 好嘢， 就是我讲嗰四个阶段 归纳得非常之好。 不过加埋最尾嗰个阶段系滴唔出声，我先出声，呢个系最紧要嘅阶段。 大家揸住呢几个心法。系啦，再重温翻。如果你想再实践啲嘅，听翻头先阿一讲嗰个 meter 嗰样嘢咧，你就知道噶啦。系啦，再听住 Albert， 听住 Albert， 大家可以到 RTHK My 重温 Albert，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至八 ，Albert 欧瑞强，拜拜。